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42集。左然电影拿到了最佳的外语片奖，结果一出，微博上下极其热闹，无数的资讯号都推送了隔阂获奖的重磅消息，那些电影博主个个争分夺秒开始制作，五分钟带你看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隔阂，甚至还有时尚博主开始点评左然和修义在红毯上面的造型，并称赞他们从没有在红毯上出过错的男人。昨晚抽奖攒人品的博主纷纷解囊，不过也有少数再也没有出现，粉丝们在网上不停地刷消息，今天的你是不是更丑了，说 就该拿奖，隔阂很棒。 CP 今天出柜了吗，说 你演我看，你导我也看，你拿奖我抽奖，你在前行路上我用青春陪伴，你叫左然我叫必然。 此生挚爱毅然说道， 哦，很开心啊，我与我然都拿奖了。 配图竟然是奥赛金牌。也有人说， 左然恭喜拿奖，我们与你同在，都会越来越好，比心。 左然真是令人骄傲，不是因为奖项，而是见识、修养、谈吐，一切全都让我喜欢。 也有人酸溜溜地说， 哦，你们然太酥了。 不过仅仅一个小时后，微博流量就爆炸了，隔阂获得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已然是个爆炸消息，然而却和后来不可同日而语。左然发了一条微博，其实微博只有两个字，还有少数的几张照片，照片上面左然一身的黑色西装，何修义则一身纯白，照片一共九张，第一张何修义侧躺在一张大床上面，面上带笑，左然从他身后轻轻地搂住他，左然一手放在何修义的脑下让何修义枕着，一手握住对方置于胸前的手，眼神专注，侧脸英挺，两人胸背合贴，严丝合缝。而第二张也是躺着，左然在何修义身后轻轻整理他的头发，非常温馨，仿佛下一秒就能亲吻上对方的耳廓。第三张两人相向站立，何修义眸子低垂，看着左然的脚尖，同时两手轻轻把着左然的腰，而对面的左然捧住对方的颈额，亲吻对方额头。第四张何修义站得高，似乎在台阶上，揽住左然的脖子，低头吻他嘴唇，左然抬头，一手紧紧搂住何修义的后腰，将何修义牢牢压在自己身上，一手扶在对方椅侧的胯骨上边，右手无名指上戒指闪闪发亮，十分明显。这张两人都只穿衬衣，没有外套，动作居然有些色气。第五张依然还是站着，依然只有衬衣，何修义戴了个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了饱满的两片嘴唇，还有精致的下巴和脖子。左然在他身后低头亲吻何修义修长白皙的侧颈，左然五官同样无法看得分明，只能瞧见饱满的额头和长长的眼睫毛，也是有些色气。接着第六章，左然翘着长腿坐在沙发上面，何修义则半躺在左然胸膛上，勾着一双桃花眼注视着摄影机。第七章，何修义坐在左然的大腿上，望着远处什么东西，好像是在发呆，左然从后双手搂着，目光专注地看向何修义的侧脸，不再是众人面前那种平静冰冷。第八章，两人坐在餐桌的两边互相对视，眼神温柔的仿佛能溢得出水，桌子上面有一朵玫瑰娇艳欲滴，似乎已被阳光镶上一层金边。最后一张是个剪影，在一扇类似于教堂前的那种地方，一个剪影背脊挺拔地站着，双手放在背后，而另外一个剪影单膝落地半跪着，动作依然优雅，拾起面前人的右手放在唇边，轻轻吻无名指。结婚照，不，结婚礼服照。 照片是请凯文某个朋友拍的，是个女摄影师，非常擅长细腻的感情的表达。左然与何修义都在娱乐圈中，并且都是影帝，其实也不需要摄影师摆造型。拍照时所有的眼神、表情、动作都是由心而发，完全不需要其他人在旁引导。照片非常唯美，犹如晨光一般温暖。那个女摄影师将两个人的外貌、气质还有相爱时的各种情感全部都拍摄出来了。左然并没有像一般的明星情侣夫妻公布关系那样发布一张大钻戒的照片或者两人牵手的照片，而是一上来就是九宫格连发，完全不懂什么叫做含蓄，直接将最能虐狗的照片一鼓作气全部发上去了，好像已经压抑许久，终于再也控制不住。左然配图只有两个字，谢谢。何秀仪迅速转发道，不客气。两条微博一出，微博流量在转瞬间就爆炸了。发完还不到十分钟，左然出柜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后面跟着一个大红色的豹子。此外，何秀仪出柜，左然何秀仪出柜，各种关键词也排列组合，通通上了热搜前五。前五当中只有第五名的王淼淼捐款十分突兀，一看就是炒作天后又买热搜，估计他也没有想到当天会出一件大事。各种大号也是赶紧的跟风发屏，猛蹭热度，有的对此嘲讽态度语气颇为令人不舒服。欣欣娱乐微说道，左然与何秀义疑似宣布出柜，影帝左然与何秀义今晚惊爆断臂。左然现在微博发布九张两人的暧昧照片，动作十分大胆，而后何秀义转发微博并且表示不客气。也有个别大 V 在微博上哭诉，某大 V 说道，为什么公众号一天只能发一条推送呢？两位影帝，你们要出柜能不能在台上直接出啊？我前一秒刚发完奥斯卡获奖的好消息，你们居然就出柜了。正主出柜，双方的粉丝们一片血雨腥风， CP 粉们自然狂欢， 哈，早就觉得迟早要出，哦，可算出了，急死我了，有腐女雷达的全都能看出来。 喂，太明显了好吗？家族、又见于美丽两部同性恋的片子，还有万里龙杀六国战记两部激情片子，各种互动，几个颁奖仪式上面花式表白，左然为何秀仪骂过垃圾，挡过房梁，将工作室改名为依然，还有几次明显深夜还在一起，这都看不出来，眼线一定瞎了。 有许多人接受并且寄予祝福， 看了几十遍，二人显然非常的幸福，祝福你们白头到老。哦，好幸福啊，这狗粮我吃了，修义很好，祝福他们。 本来呢只喜欢左然，不喜欢何修义，今天忽然就看顺眼了，大概是幸福的样子过于美好，让人忍不住想祝福。 左然，我把意义交给你了，你一定一定要对他好，相信你能做到。艺人很善良，别让别人利用他。依依很爱影视，也请你支持他。依依有一次说母亲去世之后感觉家都没有了，请你加倍让他感觉到家里的温馨和舒适。 之前依稀感觉到了， 左然要一辈子对依依好哦。 有人十分震惊也勉强祝福， 我不理解同性恋，但支持你左然。哎，行，算了，不管怎么样你幸福就好，不要在乎我们。 依依，相信你的选择。 有人大喊土粉， 这种照片简直虐粉，粉丝做了什么？ 我无比无比嫉妒何修义，天哪，他和左然真的是般配的让人丑陋。 那组照片，左然看何修义的每一个眼神都是在我的心上挖出了一个大洞，那么温柔我从没有见过，何秀一天天看，我太他妈嫉妒了。 我这个吻酥炸了， 依依有主了，不是我，难过。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以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静伦，同音。